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 啊，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唔保住嘅。 大家好，我係夏薩特，你而家聽緊係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今日我哋去边度玩好啊？ 哇，落雨湿湿，有咩好玩啊？ 咁 book 场话打波咯 ，book 场咧，钟数 book 唔到场噶噃。 一系要打牌啦。 哇，打牌咁闷又赌钱。 喂，我啱啱听咗个新节目叫《桌游兄弟》啊，里边咧全部讲桌游嘅，啲 game 咧听闻咧好似好易玩嘅，同埋可以一大班人一齐咁样玩。 等我嗌埋啲 friend 一齐学下嘢先。 记住，逢星期四晚9:30至10:30准时收听《桌游兄弟》。 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桌游兄弟啊！咁头先辩论得好激烈啦，而家继续。好，请呢一个嘅辩方。 边个辩方啊？ 小魔， 小魔，你 我辩方， 你差人住人， 你系辩方啊嘛？你仲唔系辩方？ 系， 好似有嘢讲啊！ 梗系辩方啦，梗系辩方。即系我其实觉得，喂，我始终我都想听翻，点样你头先讲咁大扎嘢啦，你系去讲到一样嘢系点样将你嘅游戏生活化啊嘛？ 唔系将生活化，将生活变成游戏，你跌断咗两嘢，你跌断咗，唔系游戏生活化，系将生活变成游戏， 将游戏变成生活几好啊？ 游戏 点样将个生活游戏化啦 ？OK， 咁你点样去做先？ 头先讲到边啦？头先。我都唔記得咗你頭先講到邊？即係點樣將遊戲生活，將生活遊戲化？係啱啊，啱啊，啱啊，啱啊！係咁不如講，俾我頭先講埋頭先少少嘢先啦。咁之後 啊，你繼續啦，你繼續啦。 我你有三分鐘發言嘅時間， 跟住到我係咪？ 唔係啊，即係咧，我想講，即係講起教育呢樣嘢，我想講多少少嘅。即係其實老師，如果作為一個老師，或者其實學生都一定遇過一個問題，就係話，當一個老師去做呢樣嘢嘅時候啊，考唔考噶，計唔計分噶？呢樣嘢本身咪就係 hurt 咗嗰個嘅小朋友嗰、那個，即係學生本身嗰個自發學習嗰樣嗰個心咯。如果唔計分，我咪唔學咯。 系啊，或者翻落去咯，将佢个 priority 摆喺次要嘅， 摆喺次要咯，因为计分嘅要学先啊嘛。咁你谂下啦，如果如果其实我都会，之前我睇过一啲研究一啲嘅资料啦，就系话点样去将嗰个教育制度改革嘅。咁讲少少啦，因为佢呢个都掕咗去呢个嘅 gamification， 就系咧就唔用分数嗰、那个，因为而家我哋嗰个嘅考试系用呢个分数嘅 deduction 啊嘛，系减分制啊嘛。就崩唔係，我哋試下，如果我哋可唔可以用翻呢個 如果係用翻 reward base 嘅話，真係用 reward base 啦，即係我哋 keep 住用 reward base 嘅 gamification 咁去做嘅話咧，咁我哋可唔可以試下用 level up 嘅 system？ 即係好簡單，從一個嘅減分變加分呢、這個心，即係其實嗰個嘅心態上嘅調整嘅改變就，即係嗰個做法其實個變化唔大嘅，但係個心態個變化就好大。我做呢樣 up 咧升咧升咧，我去到一個位置有一個嘅 badges 咁樣去升咧，有個 achievement 個單機咁樣就唔係，哎呀我做錯咗啊！因為喺成個教育嚟講最差嘅，即係現代教育嚟講啊，最恐怖最差，你係作為一個學生最能做最天大嘅錯誤，即係嘅犯嘅嘢就係錯啊嘛。 系啊， 你一错你就扑街噶啦嘛！ 张试卷100分，你错一题扣4分，错多题扣多四分咁样样。 咁呢个 creativity 啦，就系因为我嗰度讲啦，就系未来社会唔系要工业化嘅，而系要一个 creativity 嘅嘢。而我上一集都讲过倒三角啊嘛， 啊唔係喎，我另一個節目講過，我另一個節目講過， 唔該你有第二個節目嘅咩？ 一個導頭點 知啊呢樣嘢？ 同埋即係 reward base 嘅一樣嘢就係嗰個 reward 要不停咁增加。因為你會有一個麻木的問題，即係你如果你 keep 住我做一樣嘢，我做啱咗喎，麻木咗，即係不如攞同一件獎品、同一件獎品、同一件獎品，咪麻木咯。咁你咪要追求啲新嘅嘢咯。咁咪不斷 loop 大嘅一樣嘅嘢，不斷 loop 大、loop 大、loop 大。咁譬如話頭先講過啦，呢、這個嘅Sammy 嗰樣嘢 ，Sammy 嗰樣嘢就係、是、如果嗰個嘅家長一決定唔玩。佢其實嗰個小朋友統計翻嚟咧，因為的佢公司冇做呢、這個冇出呢個數據出嚟啦。咁但係其他嘅機構做過統計就係話，嗰個嘅 motive 即係嗰個嘅運動嘅 motivation 啊，反而係比之前嗰個嘅即係去用到依件嘢之前啊，係更加低嘅。因為、 哦、有個反效果， 就係、是、反效果，即、就、係、是、一你唔用嘅時候，嗰、那個你反而係 hurt 到個 modification 嘅喎。 小朋友自暴自棄啊！ 小朋友自暴自棄啊！因為因為佢唔再去冇一個 reward 啊，咁佢咪唔再做咯。咁如果其實喺短期目標嚟講係非常之好嘅。如果你想做一啲短期目標嘅，即係你唔使理佢之後會唔會 O 唔 OK 嘅，因為咧譬如話啦，好簡單，譬如話你去教小朋友去躺嘅，你教小朋友係綁鞋帶嘅，綁鞋帶嘅，咁你俾得躺佢啊，你綁完鞋帶之後咧就俾得躺佢，咁你唔使理佢之後想唔想繼續學綁鞋帶噶嘛，咁啊綁鞋帶係次性嘅嘢嚟噶嘛， 係 咁咪冇問題咯。咁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嗰樣嘢係比較長期嘅話，就唔好用呢個嘅 reward base 嘅一啲嘅 gamification， 咁咧就要用呢個嘅另外一種嘅 gamification 嘅方法，就係、是、呢個嘅就係呢個嘅 meaning gamification 啊，叫做咁咧 meaning gamification 咧，其實係啲咩嚟嘅咧？就係、是、呢個嘅多個目的一樣啦，都係嘗試令到呢個嘅人去有呢個自發自主嘅一啲嘅動力去做啦。咁咧，我見過一個嘅佢嗰個標題咧，就係、是、一個 recipe 啊 ，the recipe of meaning gamification 啊。咁係咩意思咧？咁 recipe是这个的 RECIPE 啦，咁有六个英文字母，每一个英文字母就代表咗一样嘢啦，系啊，代表咗人，你冇错啦，你估得非常之正确。咁 R reflection 啦 ，exposition 啦 ，choice 啦 ，information 啦 ，play 同埋 engagement 嘅，咁呢六样嘢咧，一阵就会每样嘢都讲下啦，同埋我想听众可以谂一谂，其实。如果你想去將呢一樣嘢用嘅時候，你用喺桌遊方面啦，桌遊方面佢用點樣用呢一啲嘅方法去令到某啲嘅 game 點用呢啲嘅方法令到你更加去 engage， 去更加想去玩呢啲嘅 game 啊，或者你生命當中嘅有啲咩嘢嘅嘢去令到你自己更加想去做呢樣，即係做啊。咁譬如話第一個啦，我想講 play。play 系咩意思？ 好玩性啊， 系玩啊，玩乐啊。咁玩乐其实就系一个嘅空间入边啦，容许你去做嘢，而嗰个空间你做嘅嘢系可以容许你去犯错嘅，容许你犯 游戏嚟嘅啫， 因为佢游戏嚟，即系佢游戏嚟，系你系可以错。 基本上冇对错啊。 系咯，通常冇对错，但系依个其中一个元素啊，即系你系可以其中一个用呢啲元素代替咗个 reward base 嗰样嘢，就用一个 meaning 嗰样嘢去更加深层次嘅一个嘅 motivation 去做呢样嘢。譬如话我成日咧都我自己，因为我自己铺人嘅，自己咧就好中意科学馆嘅，好中意科学 馆。科学馆有咩睇啊？ 科学馆好多嘢睇嘅，其实。我咧即係大部分人咧都科學館咧，唔知大家去科學館係咪應該都係噶啦，即係點樣咧？就係見就有感啊嘛！又要喐啊，撳個掣又要喐啊，撳個掣又喐啊！ 正常啊呢啲嘢， 唔係噶，我去科學館係睇字噶，即係雖然我都知咩嚟噶啦，佢即係睇完我都知，同埋有時候咧，我會自己咧會同啲小朋友去 傾偈啦，叫傾偈啊，好點都好咧，佢街上側邊嘅見到嘅，咁我唔係怪，我唔係怪叔叔嚟嘅， 唔係怪叔叔，係怪子佬 啊，怪子佬，我唔係怪子佬嚟嘅，咁樣咧就我都會 engage， 即係我嘗試去令到佢哋啊，當一佢哋做緊，即係佢哋見到最底層地下嗰層咧，有一個嘅電嘅實，即係最底下最 ground floor 係電嘅，講緊電嘅，即係啲電池點樣排啊咁樣嘅，咁樣咧。啲電壓啊，即係試玩電嘅嘢，咁我都會鼓励佢哋啊，如果咁样去做会点样啊？ 即系将唔同嘅 components 砌嚟砌去，睇嗰个电会点样去？ 犯错啊！鼓励佢哋去尝试、去实验、去体验 experience。 喺电唔死嘅底线之下， 喺电唔死，喺博物馆咯，所以咪喺博物馆做呢样嘢咯。咁虽然咧，其实咧某程度上咧，好搞笑嘅就系咧，博物馆咧某啲嘅嘢咧系会。從現即係佢想表達嗰個 idea 係啱嘅，但係同現實世界實質出嚟嗰樣嘢會錯，即係有啲唔係好真實嘅。 因為佢全部嘅嘢，全部嘅理論都係 ideal situation 之下， 唔係產生嘅嘛。唔係，即係咧，佢有一個實驗好得意嘅，咁樣咧就係咧，佢有三嚿電，三嚿 AA 電咧當，咁之後咧，佢咧就要正常要點樣先可以排到順個電啊？就係三個同一個方向啊嘛。咁咧。如果你將其中一嚿中間嘅一嚿電調轉咗方向咧， 咁個電流就唔通啦， 就唔係唔通嘅，就唔係唔通嘅，你冇錯啊！呢、這個就係一個好就唔係唔通嘅，呢、這個就係一個好大嘅 misconception 啦。就係咧，佢嗰兩嚿你可以咁諗，佢將一個正嘅電同一個負嘅電撈埋一齊嘅話咧，佢兩個啱啱互相 cancel 咗。 咁就得返粒電， 得返粒電嘅，其實個電流係得返粒電嘅。咁但係科學館呢，佢就唔係嘅，當佢唔通嘅，因為佢嗰個實質方法，佢唔係真係嗰個電流嚟嘛。佢裏面我估下，佢裏面其實係一個 transistor 嚟嘅，淨係用佢電流下一個方向嘅，咁樣去做㗎嘛。咁即係 佢 detect 到你啲 components 放得啱唔啱，唔啱佢就唔俾你過 咁樣。同實質情況有少少唔同啦。咁呢啲我都鼓勵嗰個嘅小朋友去繼續 explore 啊呢啲嘢去玩多啲。咁其實有一樣嘢我好擔心嘅就係呢喺學校裏面啊，而家學校咧唔知好興講呢樣嘢嘅，特別係嗰啲幼稚園啊嗰啲好興講呢樣嘢。 講普通話 啊，一來講普通話啦，一來好擔心啦，呢個一來我都一來好擔心啦，二來就係嗰個嘅有一啲叫 game based assessment 啊。game based assessment 咧，我哋有小朋友喎，唔知啊。 game 咁點樣咧？就係咧，你即係咧，佢哋啲大人咧叫你玩啦，你玩得越好，你越高分噶啦。 係有啲咁樣嘅嘢。 咁但係你當你 assess 嘅時候，你唔即係你玩就佢講啦 ，play 依樣嘢係容許你有錯誤噶嘛？應該咁如果你將 game 即係我咁講，我會咁定義啦。遊戲啲咩咧？遊戲。就是一个嘅玩加一个最终嘅目标再加一个玩嘅方法，即係成个结构啊，即係成个 structure 係點樣。咁如果我哋做一个好简单嘅数学嘅概念呢，將两边减咗个 play， 即係两边减咗个玩乐，咁即係 game 减即係游戏减咗玩乐就等于呢个嘅目标同埋成个嘅 structure。咁如果即係 game 冇咗个 play，都幾灰暗㗎喎，你諗下淨係得返嗰個嘅淨係得返嗰個嘅高同埋嗰個 structure， 係呢個嘅小魔小魔你有啲咩你有 同學仔唔係講緊你話講遊戲呢樣嘢啦，遊 debate 係嘛唔係呀，其實我有同感㗎，因為呢我之前教跳舞呢係教啲好小朋友三四歲嗰啲呢 tutorial 烏啦啦烏啦啦烏啦烏啦欸 是啊是啊咁但係即係我有同感，但係有時有啲嘢唔係並唔係個老師嘅問題，亦都即係有時真係唔係個老師嘅問題，係家長嘅問題會比較多。因為好似咁好啦，我哋一班人嗰啲三四歲嘅 tutors 係擺到明你唔會喺嗰個時候學 point 腳或者學你點樣企㗎嘛。 可能會轉到三六十度。 係冇可能㗎嘛成件事。即係其實只係啊純粹係 playtime, playgroup, 我哋即係都即係即使係 即係基本上係小朋友喐下嘅，想個小朋友。 係啦，所以去感受一下咩叫跳舞，咩叫去玩。 冇又係一個 spontaneous 嘅嘢嚟㗎嘛，唔應該 係啊，都係玩㗎咋嘛，你三四歲你冇可能要去做一啲咁荒謬嘅嘢啊，即係我覺得怕你係好荒謬。 佢亦都冇咁嘅生理結構上冇咁嘅能力， 冇啊，冇咁嘅耐性去做。 耐性係能力啊，即係佢 都係啦。 我而家上緊啲戲劇堂都係㗎，佢 theatre sport 咁你上戲劇堂佢教你做戲啦 ,suppose 啲家長會認為，但其實唔係，成個戲劇堂都係玩遊戲 嘅。啱啊，玩遊戲。 我見過啊，其實我見過啲紀錄片同 documentary 佢哋成日都喺度玩，譬如玩喺度扮捉雞仔啊咁樣喺度玩呢。 我哋叫做貓捉老鼠， 即 係 類似啲 friend 啦，類似啲點解嘅呢，我真係好奇得佢知字。 咁啊，其實要講求去聽指令啦，同埋要留意四周，即係當你喺一個舞台入面，你要好留意你嘅對手會唔會有啲咩犯錯，有啲咩犯錯你點樣接呢，即係講緊係成個劇場嗰個嘅敏鋭度。 居然啊， 係啊， 即係我以為一個好，即係一個劇場應該好 scripted 嘅一個好即係一個已經好排好曬嘅一樣嘢嚟， 排好曬㗎。咁你嗰個劇本可能排100次排嘅時候都冇問題，突然之間去到現場有人爆肚，或者唔係爆肚嘅，無端端本來我下一場要傾個電話，但係我前面嗰場跌咗個電話落地下喎。咁嗰個人又唔知，咁我係咪要提佢執返個電話呢？即係有時好多爆肚，好多臨時嘅你要處理，你好要留意四周圍發生嘅嘢。咁呢個遊戲係其中一點啦，就係講你要留意身邊所有嘅嘢，同埋留意指令啦。 係，同埋有時因為用返即係跳舞嗰度，其實你即使當個我哋自己做導師都好啦，我哋都明白，喂，其實嗰個年紀係好難去做到我哋做緊嘅嘢。咁純粹係 enjoy the moment，enjoy the music，enjoy the movement， 大家成班小朋友喺度玩。 起碼佢鍾意咗個氣氛， 鍾意咗 之後繼續去學呢個。 但係每一次好得意㗎，當你上完嗰個半鐘堂。跟住啲家長就會問點啊，個女點啊，係學咗啲唔係係個佢會走嚟問個導師，我個女學啲乜嘢啊，會有啲乜嘢㗎？即係我哋跳芭蕾係真係考分制㗎嘛，考級制㗎嘛。佢幾時可以去考級啊？3、4歲喎。咁我見到話邊個呢5歲就已經去考芭蕾一級。即係有時係並唔係因為老師嘅問題，好多時係啲家長提出咗，佢哋反而將你講嘅 reward system。去框架化咗啊！ 唔係咁，佢哋係依個嗰個年代，係更加會依樣嘢會 上一代係咁樣樣啊！ 係咯，依樣嘢係更加根深蒂固啊！同埋佢哋認為你上依啲，譬如你用 body courses 啊，你上 body courses 嘅時候，你即係點解我要俾錢嚟芭蕾舞堂然後去玩呢？啱啱即用咗家長嘅角度嚟諗，其實啱 帶個小朋友落場玩唔好啊嘛。 係咯，即係點解我要嚟你嗰度玩，而你嗰度玩同喺遊樂場玩嘅分別喺邊度咧？佢家長認為就係佢會學到嗰啲烏拉拉之類咯， 天鵝湖 嘟嘟嘟嘟嘟嘟咁樣會，即係佢對個小朋友 expectation 冇錯嘅。 但就可能小朋友喺嗰啲遊戲入面學習到啲模仿性，即係你 其實小朋友 冇學任何嘢都要靠模仿性，尤其是表演嗰一方面。即係啲遊戲其實係 for 小朋友非常之好嘅，但係啲家長係忽略咗咯，通常。 啲家長唔會咩知道將所有嘢係遊戲化，佢哋永遠都將我哋嘅遊戲化變咗做一個好實質嘅 reward system。 嗯， 即係佢覺得我哋學咗呢一樣嘢，我俾個錢俾個小朋友嚟學呢一樣嘢，就要去學到某一樣嘢就會有 grade。即使 whatsoever， 我哋即係我同我班 friend 啦，都會教一啲叫 creative thinking 嘅 course。咁 creative thinking 嘅 course 基本上真係好 creative 噶嘛。你要我只會俾一個題目你畫個雪糕出嚟俾我，你中意填乜嘢顏色都得。你鍾意隻雀仔喺個雪糕度都可以，你個顏色七彩都冇問題。 跟住家長返去就投訴應該個太陽係橙色或者個太陽係藍色嘅。 係呀、啊。跟住就走過嚟問我㗎啦。 睇嚟你實驗過喇喎。睇嚟 經常發生啦，都係做教學嘅經常發生。 係好成日發生，並即係有時並唔係，即係可能你成個嘅冇錯嘅理念係冇錯嘅，即使係我哋做教育工作，好多唔同嘅教育工作者都希望將你個理念，你睇嗰本書嘅理念，我深信我好多身邊嘅人都睇過你講嗰兩本書，但係嘅問題係真係可唔可以實質去行到呢？係難嘅，係真係 最少要有人知道一樣嘢先至好，即係有更加多人知道一樣嘢先至要有機會可以繼續 proceed 落去噶嘛。 導師知。同家長知係兩回事嚟㗎。 唔係啊，我成日覺得啲家長呢樣嘢好搞笑㗎，就係呢佢哋呢會特別係而家家長會 set 咗一啲嘅時間係叫做 play time。 playtime， 即係呢你喺嗰段時間我哋就玩，即係嗰段時間我哋係課玩嘅，呢段時間我哋課讀書嘅呢一樣嘢，即係其實玩呢樣嘢係好真係又係好又係講好自發性嘅一樣嘢嚟㗎，我想玩就玩㗎啦，我將即係好簡單頭先講，我哋你掉個檸檬茶樽落去垃圾桶都係玩嚟㗎嘛，都係 即係踩住條地下嗰啲街磚嗰啲 係嗰啲係 都 係 玩嚟㗎嘛，自娛嘢㗎 啫，係自娛嚟，冇問題㗎，冇問題㗎，我覺得呢樣嘢冇一啲問題都冇，但係家長就係話呢段時間玩嘅，即係點解做其他嘢唔係玩咧？嗰啲唔可以係玩咧？即係嗰啲點解我對於我嚟講唔可以係一個玩樂嘅時間咧？即係我一路讀緊書，但係讀書對嚟講係玩唔開心。你唔開心咩？即係阿媽，即係或者即係咁諗啊，或者我做其他嘢嘅時候，做啲你認為好沉悶嘅嘢，我認為好開心嘅嘢，即係我認為做一樣嘢好開心嘅喎，冇問題㗎。你問題係點樣可以自娛啫嘛？ 但係你嘅開心嘅會令到你阿媽唔開心㗎嘛？ 即係話，譬如同埋一樣嘢就係啲家長咧，成日咧玩啲譬如玩就一定要同玩具有關啊，玩就同玩具有關啊，即係你唔可以。 其實兩樣嘢可以 combine 埋啊嘛，即係教育同一啲可以玩樂嘅嘢，即係有啲遊戲都可以係有教育意義啊，咁樣樣。 即係要，因為其實家長睇到好多嘅教育都係一啲好實質，要攞多啲好實質嘅嘢出嚟，譬如知識就係知識啦。 即係簡單嚟講，點解香港人，尤其是男仔，點解對三國呢個歷史咁熟，就係因為好多關於三國嘅歷史而令到佢即係唔關課本事喎。 係啊，即係 令到佢無端端會自發性咁樣去揾呢啲三國嘅歷史啊，揾啲。 係啊，係啱啊，冇錯。 揾啲故事嚟聽下。 係咁樣喎，調翻轉頭可能喺會考唔考喎。咁咪都令你阿媽失望嘅啫噃， 淨係三個個 part 好高分咯， 第三個個 part 幾多？有幾多？有幾多條啊？ 廿四史入面佔1/24， 都好啊。咁之後係啦，之後啊，咁譬如我講啱啱講 play 呢樣嘢啦，咁之後仲有呢個嘅 exposition 就係講呢個嘅古仔啊，點樣去點樣講古仔啊？佢呢啲嘅解釋啊，一啲說明。咁嗰陣時咧，我睇過一個嘅 MIT 嘅一個嘅Education Archive 啊，同佢同另外一個機構合作咗啦，咁樣咧就做咗個 project 叫做 Vanish。咁個 Vanish 咧就係咧喺啲暑假，係真係 消失， 係啊，係叫 Vanish 啊，真係叫 Vanish 啊，你冇錯。咁之後咧，佢咧喺個暑假嘅時候咧，叫啲小朋友啦，咁一齊喺度玩啦，喺度講故仔啦。 即係啲小朋友你消失一排先啦， 之後消失完變唔翻出嚟啊，唔好意思啊。之後咧，佢啲大工作人員就講故仔啦喺度。咁之後咧。啲工作人员咧喺会喺暗中里边咧听呢个小朋友对呢个嘅古仔会有啲咩嘅未来嘅一啲嘅推测一啲揣测，咁咧个工作人员咧就会尝试将即系佢哋嗰班工作团队咧就会将呢个嘅古仔尝试去整合咗落去原本嘅古仔落去到嚟，系有啲系有啲咩问题啊？ 辩方喺发言， 辩方 发言，唔系啊，即系其实有时咧，头先你讲嗰样嘢咧，我唔知道啊 ，Dio 有冇尝试过，即系有冇接触过？有啲暑期班咧，即系深刻，我都接都系做有少从事过呢个教工作嘅。 总之目标为本课程啦，总之你完咗个 course 个学生，即系我 suppose 我个仔 suppose 要识某啲嘅嘢嘅。 系啦，但系就呢一其实呢一样嘅 system。曾几何时香港都出现过，至少我系教过嘅。 边啲 system 啊？ 即系你头先你讲个古仔嘅 system。 哦，有。 即系呢个系一种系一个 drama 嘅嘢嚟嘅。系将成个 drama 再抌翻上舞台，我系曾几何时接触过呢一样嘢。但系嘅问题亦都系在于啦，亦都系会去翻最根本嘅问题。当成个 system 成件事执完出嚟之后。家长永远都会问我小朋友是不是有份上台做的， 有没有主角做的， 有没有主角做， 不是扮花花草草那些， 花花草草 为什么这么辛苦练了两个月你只是出得那一分钟的，我小朋友 他们就会 complain 啊，这样东西即 我知道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小朋友成龙成凤是啱的，不是为什么由朝到晚星期六日永远都忙过星期一 至五，又不是那么多人喜欢的， 好难啊，好难啊你好难啊你好难啊，但嘅問題係，喂，成件事其實成件事係講求緊個合作性同埋大家嘅 creativity。 而我哋嗰个 basis 都系，喂，你谂咗几多，你适合做呢、這个，呢样嘢你谂嘅，咁就俾你做。你谂咗几多，咪做几多咯。咁调翻转头，如果我哋咁样同翻个家长讲啊，佢调翻转头，佢又闹小朋友噶咯。你明唔明啊？即系话你个小朋友就系谂咗呢一部分，咁佢咪做呢部分咯。咁跟住翻喺屋企又闹小朋友啦。点解你咁蠢噶？ 点解你系啦？点解你要谂呢啲嘢咧？你唔跟住老师嘅方向咧？ 但系嘅问题，我哋毫无方向，你中意点谂？天马行空，我哋做就得。你话你要上太空嘅，我哋搵到威亚都俾你去屌嘅。即系成件事系咁，但系嘅问题， 搵唔到威亚点啊？ 搵唔到威亚咪是但你求其搵个。自己扮火箭咯， 自己你点扮火箭？ 呢啲咩？呢啲就系 creativity 冇空冇一定嘅方法。 我想知道你点扮嘅。 咁佢冇讲啊，太空人啦嗰次。 哦，我而家俾你 creativity 咯。 系，而家唔系讲紧呢样嘢啦。但系嘅问题永远都系调翻转，去翻我哋最终头先，我同 Dio 永远都系好似有少少同感嘅问题，就系家长嘅问题。 家长会比较啊。 佢會比較每個小朋友，喂，認真咁講，我哋三個即使 whatever 80後90後都好，我哋都喺呢個比較嘅環境裡面出身噶。 咁呢個社會就要比較啦，冇辦法。 你明唔明啊？即係我知道其實可以可行，好多嘢都可以可行，你個理念都可以可行，甚至嗰兩本書其實 OK 嘅，但係用唔用得著喺我哋嘅中國人嘅社會係另外一回事。 總有人做第一個㗎啦。 甚至即使我哋之前我喺第二度讀書嘅，佢都可以做實行 real basis。即使你話我哋有個 process book， 我哋係 process 裡面做過啲乜嘢，到最終咪又係分數。你打機唔係為分數嘅，每個好多人打機都係為分數㗎。 咁你打機為開心？ 我話好多人啫，並唔係話你。 哦，打機要 你比較脱俗嗰啲嚟嘅。 我係我比較 清為脱俗係咪？ 出污泥而不染嗰啲， 出污泥而不染啊！陰你嘅功啊！即係我喺度蓮花，我喺度蓮花，出污泥而不染。你知唔知？知唔知個蓮花會？ 唔係講緊蓮花，我哋講翻頭先一直都係聽緊你哋所講嘅。 其實一路講緊係 gamification。 是講緊嘅 vacation， 但係你頭先講緊嘢，你就諗下，你可以你出到街，其實細個每一個人都試過，我都試過，你出到街你當你就係當啲街磚紅色灰色，我哋以前係有呢啲㗎嘛， 踩格仔 咯，踩格仔， 或者再簡單啲咧，踩前面嗰個影啦， 都係踩影咯，踩影咯。紅色是熔岩嚟噶嘛？ 嚇！ 紅色永遠熔岩嚟噶嘛？ 我哋咁樣做啊，做五分鐘，第六分鐘已經俾阿媽或者俾阿爸，你做緊乜嘢啊？可唔可以唔好咁白厭啊？ 唔係我好彩我咧就係我屋企人咧，佢鼓勵我做，即係佢唔係鼓勵嘅，佢冇追我嗰樣嘢，即係我屋企人比較特別啦，可能係啦，所以佢冇追嗰樣嘢，即係佢係即係我阿媽會嘅，我阿爸比較少咁樣就。所以 爸都系从事啲创意行业啦，可能 都唔算关事，都唔算做电脑嘅，做电脑 都讲创意啊， 任何咁咯，咁你讲任何嘢都讲创意嘅，其实冇一个行业唔使创意嘅，你咁讲。 其实我想问，其实成个 gamification， 你系应该要教育翻啲小朋友点样去搵翻佢哋自己嘅 playtime， 定系教育翻家长要知道其实佢哋需要呢一样嘢咧？ 我觉得系教育小朋友自己，唔系。应该唔系净系唔两个都要，唔系家长一来啦，家长系搵翻，即系我的目的系要自己出发啊，从自己出发，即系令到自己更加多 motivation， 令到自己嘅原动力更加大，令到人可以鼓励人哋可以有更加多嘅原动力，鼓励人哋有自发性嘅原动力，咁样去做啊嘛，咁呢啲系方法咯。咁你頭先講呢啲全部都係現象啦，咁嗰個方法係咁樣，咁實質操作又係點樣呢？咁係實質操作另外一回事啦，咁但係呢個係講嗰個嘅方法有啲咩嘅渠道可以達至嗰個方法先囉，即係嗰樣嘢嘅話就。咁頭先講咗 exposition 啦，就係講緊呢個嘅咪係咁問題囉嘛。咁講 exposition 啦，咁仲有呢個嘅仲有呢個嘅 information， 我先講呢個 information。information 咧就即係話呢個嘅一啲嘅資料性嘅，即係知道，即係個知字嘅啫。咁譬如話，點解要做呢樣嘢？就等人知道我點解要咁做，我係做緊啲乜嘢，我做嘅嘢係有影響喎對件事情。即係我知道我做咗呢樣嘢係會對另外一樣嘢會有係勾冚會影響嘅喎，呢樣嘢係會有。咁咩意思呢？咁呢樣嘢就係可以鼓勵人去做啦。咁咩意思呢？譬如話有啲嘅 hybrid car， 即係有啲嘅柴油同埋電嘅一啲嘅兩合車啦。 咁樣呢佢哋就有個咁嘅 monitor 喺度嘅。咁呢就譬如話當你揸得 efficient 嘅時候，或者你嗰啲駕駛方法比較 efficient 嘅時候，即係唔好嘥能量呀嘥油呢，咁呢佢個 monitor 就會越嚟越多花出嚟呀，越嚟越多花出嚟。咁呢你就見你係有個 visualize 嘅一個 information， 你見到哦原來我咁揸係 ok 喎，咁揸原來啲花會死喎。即係咁樣就令到你我最少知道一樣嘢係 effective 嘅，我越揸得越多。或者另外一啲人嘅，可能佢唔係咁 visualize 鍾意睇花嘅，可能佢鍾意睇呢啲嘅數據，啲電係點樣行啊，個嘅氣壓係嗰啲車得嘅氣壓係點樣揸嘅時候會影響啊。咁呢啲嘅 information 對佢嚟講咪有一個嘅 positive 嘅 influence 囉，有一個 positive 嘅 influence。呢樣嘢就講緊 information。 咁其實頭先講嘅一啲嘅頭先講 reward base 嘅，譬如話一啲嘅 level 啊或者 badges 啊呢啲，其實唔一定係做用喺 reward base 嘅，亦都可以用於一個 information 嘅形式去帶出呢樣嘢出嚟嘅。咁仲有啦，呢樣嘅仲有一個 choice， 就係 choice 咩意思呢？即係我去到每一點嘅時候呢，我係會有唔同嘅選擇嘅。咁樣呢咁之後呢，譬如話我想做嗰樣嘢先嘅，咁老師譬如話譬如一個老師啦，我去到個學緊嘢啦，我想做嗰樣嘢先嘅喎，咁老師可能可以 point 咗有呢啲 way 去做，可以你可以揀行邊條路嘅，係一個階段性嘅，即係好似個一個嘅 mark 咁樣啊，亦都譬如當我做咗之後啊，咁我可以喺呢度散開啊，我呢度可以有點樣，呢度點樣，咁呢啲就係可以用喺個 information， 即係用。雖然你覺得好似一個 badges 咁樣啦，一個獎項咁樣，但係呢個係一個 information base， 就 最都叫一個指標性，係 一個 野外定向 咁樣。目標唔係我嚟去曬，就係、是、用嚟呢個嘅指標，即係話我話俾自己睇啊，唔係話俾人哋睇啊，係話俾自己睇。咁最後啦，最後兩樣嘢啦。咁之後呢就係、是、呢個嘅人同人嗰、那個 engagement 啊。個 engagement 係咩意思呢？最主要係講緊呢個人同人之間嘅交流，即係我之前做呢個節目都講咗啦，桌遊即係人同人之間嘅交流。咁樣呢有一個大學嘅 program 啦，叫做呢、這個 Just Press Play。咁樣呢就係、是、呢唔同嘅 program， 即係有唔同嘅 program 嘅學生啦，咁就可以一齊去 solve 個 problem， 咁樣就係嘗試令一啲嘅人大家唔識嘅都可以做到個 engagement。咁最後一樣嘢啦，咁就係呢呢個 reflection。咁樣呢就係、是個目的呢就係、是、呢可以令到你反有啲嘅嘢可以令你反觀到自己㗎喎，反觀到自己啊原來係咁樣，原來會係咁樣㗎喎件事情。咁樣呢今唯一集我哋討論得好 好深喎、啊、 我哋呢集好好激烈啦、啊。咁之後呢我啲集去到激烈啦、啊。咁樣呢睇下之後會唔會再有機會再講呢個嘅一啲嘅關於 gaming 嘅一啲嘅嘢落去啦，可以講一啲嘅。咁我哋一集嘅時間差不多啦，下一次下一集返嚟再同大家，下星期返嚟再同大家講一講啦。好啦，好啦，拜拜。 拜拜。 就話得嘅時候，阿煲太都捧到上去啦，算吧啦。 佢嗰時以前號稱天下第一劍啊嘛，又學過下功夫啊嘛，跟住就通波。 已經係社民聯嘅精神領袖嚟噶嘛， 係啊， 精神領袖講咗嘢不能反對，其實同人民力量不能反對黃一文。 你而家民主黨都多鳩魚噶、你而家話俾我知，我而家要硬淨啦，我唔食呢餐飯，幾多餘其實。西環你都入過啦，陳家洛嗰啲你都表現下俾我睇，你唔係廢㗎係咪先？啊，郭嘉麟嗰啲我都更加不屑講啦，係咪先？嗰啲真係廢到無倫。我哋發現咗嘢，人網啲人真係戇鳩嘅。嗱，依家我喺麥講，人網你不撚嘢係戇鳩嘅。我想問， 唔係話係我趌佢先啫喎， 嚇！但係跟住佢趌，你話你冇做功課嘛？你又趌佢， 大佬佢 做主席冇質素， 冇質素啊！佢真係冇質素。 未來嘅路線咧，起碼即係佢做主席呢個任。 可能我四個捉佢好運， 捉邊個好運？捉民主黨好運定捉興姐好運？ 主黨同埋捉興姐好。 清晰啦，你哋又唔插佢， 你我點答你咧？ 你盡量答啦，我都知道你有啲尷。 我依家我唔知喎，呢啲內幕嘅嘢你知得多過我啊，係嘛？ 點會啊？ 佢哋出 T 恤喎，笑死我喎！邊個會肯著民建聯件 T 恤出街咧？ 姐喺社民分裂當中擔任咗個好重要， 都可能有個大嚿撚喺度推啦嚇、啊！我而家公開講嘢，大嚿推。 選舉啊， 幾戇鳩佢，我心屌公民。 封翻住個啰柚先。政治人咧就唔應該成日出律師信告人嘅。 逢星期三晚十點半，桂思傑政治有新人。